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杨洋，今年20岁。说放弃的话，大概就是音乐。也不是说因为某个人放弃，只是实在是学不下去了。自己虽然自己是有那个爱好没有错，但是学到后来真的是身心俱疲，学不下去了，觉得坚持就是坚持梦想就是个错误，所以这个就只能当做一个梦，最好就是脚踏实地吧。知道为什么要放弃吗？就是我妈她逼我逼得太紧，她说如果你喜欢音乐的话，你就要变成音乐的一部分，然后就让我学所有关于音乐的所有东西，包括器乐声乐，就是学到一定程度都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傻子，就是学什么学不进去，然后到后来就感觉音乐这个路真的是太难走了，音乐是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被我妈逼，这个我又没有办法，就只能就是真的是迫于压力，所以就放弃了音乐。如果你没有那种毅力的话，还是不要学音乐比较好，所以我就果断放弃了。 我最亲爱的朋友啊，当我决定放下所有，走上去自由的路，你是否还会陪着我？我最思念的亲人啊，告别昨日，是上去未来的路。我要像梦一样自由， 女神原因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下午的4:05，欢迎各位来到 FM 982 AM 927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大家好，星期五的下午，这里是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子琪。 子琪也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哈。今天我们三位女生在这个直播间来帮大家一起大换鞋，你的鞋柜儿。 没错。 因为我们之前聊过换季时候的衣服，对不对？然后发型我们确实是没有聊过，虽然换季的时候可能一切要从头开始，但是末梢的脚也很重要， 对， 所以到底你的鞋柜是不是需要整理一下，把前两年流行的那些靴子打发掉， 对， 然后加入一些新鲜的血液呢？看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就对了。 没错。 看到我们的直播方式，也请一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几路视频直播的平台。 是的，那么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啊，易直播，然后点击这个女神百分百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啦。 对，当然在北京时间的首页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来通过视频的直播平台来互动来说一说万一我们今天说到这些流行的靴子，你已经率先入手了，那说明你真的是一个时尚潮人。如果你准备要入手，然后或者说你不知道我应该买哪家的，也可以随时来提问，我们可以给你最合理的建议。 没错。 那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 女神麻辣烫， 看一看最近的时尚圈都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女神麻辣烫，我们有请子琪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时尚圈的最新的消息。 Hello， 大家好，首先跟大家分享一条关于一个潮牌的消息。非常流行的潮牌 APE 最近和 Coca-Cola 的 Zero 系列进行了一次合作。 零度可乐是对于很多爱喝可乐的人来说 非常好的一个无糖的选择， 对， 不会给大家增添机体的负担。 哎，但是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真正爱喝可乐，就是到铁粉那种程度的？ 有， 他们是不会选择零度的。 对，他们不会， 因为口味上还是会有一点点差别， 对，就是没有什么甜味。 但是我们想要告诉收音机前的，包括网络那头的女生朋友们，如果你最近有这个塑形瘦身的需求的话，可乐还是不要碰了。 对， 如果 什么零度啊，什么可乐都不要碰。 对，但你实在馋的话，喝零度要比喝普通可乐好一些了。这是APE 和零度可乐的合作是吗？ 对，那本次合作除了可乐以外，他们还推出了很多周边产品，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可以收藏的合作系列。 哦，都有哪些东西呢？哦，我们来看一下。对，子琪满脸懵，说：“哎，图片不是应该在你那里吗？”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在包装上面，零度可乐和 APE 把自己的元素结合在了一起。这是听装和瓶装，非常炫酷的红与黑的这样的搭配的色彩。然后这是他们本来就擅长的一些产品嘛。接下来合作的产品可能会让大家脑洞大开。这个， 哎，这是收音机吗？ 对，你说的很对，这样 的真的是收音机、啊、 通常里面会有收音机功能，但它不仅仅是一台收音机。我们跟没法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听友来说一下什么东西哈。它是一个长方体的盒子， 上面有时间刻度、电子表、 对，一定是一个液晶屏幕，可以显示时间。而在顶端呢有很多的接口， USB 接口啊，巴拉巴拉各种接口啊，然后以及还有很多的按钮。它基本上可以实现的就是一个音响，蓝牙音响，然后收音机， 还可以当闹钟吗？ 播放器，对，闹钟啊，提示啊，等等各种功能。很简洁的黑色的那种金属质感。接下来第三款， 这是小钱夹， 我觉得像是一个 pad 包。哎 啊，是吗？可能图片看起来有点小， 看起来，我看起来反而觉得是大的。所以不管吧，零钱袋或者是一个包袋吧。黑色的底色，然后上面既有对 Zero 也有 APE 的对 logo。接下来这个我觉得很实用， 雨伞。 哇， 雨伞， 我很喜欢这种长杆的雨伞，然后是纯黑色的，上面带一些 logo， 很酷， 很好看， 又不会太丧，因为上面有一些 logo， 对， 所以整个就是很潮的， 对，不俗。 这就是我们目前所获得的消息，在 APE 和 Coca-Cola Zero 系列合作的四款产品。 好看。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个今年新推出的时装品牌 Find， 这是亚马逊今年推出的一个自有时装品牌，目前呢登陆了在欧洲的英德法意以及西班牙等国家。从今年三月份上线以来，已经推出了大概有500款女装和200款男装，价格从6磅到81英镑不等。 算一下，算一下，6磅到81磅，现在 就是 1磅的汇率 大 概 是600多块人民币， 因为它现在英镑的汇率是1:7，所以真的是很便宜， 很划算。 嗯哼。 那这次推出的也包括了纯色的 T 恤或者是卫衣、条纹衫、牛仔裤这样的基本款，以及每个季节特别流行的流行款。他们也是认真的走起了这个快时尚的路线， 快消品。我们来看一看 Find， 既然卖这么便宜，最贵的也就是600多块钱，会符合你的需求吗？看一下他们的宣传图。 嗯， 你看我今年流行的细格纹的西服，包括里面内搭的纯色的白 T， 还有男生们纯色的帽衫，包括风衣，整个单品的感觉是潮的， 好看， 会有购买的欲望吗？两位 有， 会有吧， 有，而且我觉得它价格很符合学生党， 对，就不需要剁手，也可以轻松的享受前沿的这个时尚的穿衣的潮流，所以各位可以关注一下亚马逊推出的这个自有的服装品牌 Find， 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这一款。 是的， 接下来是根据权威的色彩研究机构 Pantone 最近发行的流行色报告显示，2018年的流行色一共有16个。这个系列的流行色呢，是基于全球四大时装周最新发布的系列色调以及全球潮流趋势总结得出的。他们的执行总监呢也表示，由于现在数码产品的盛行，玫瑰色和金属色将会在新的一年中大面积的运用在服饰的设计里。 因为前两天不是 iPhone 刚刚推出了自己最新一款的手机 iPhone 8嘛， 对， 它的 iPhone 8的那个基本上也是玫瑰金属色嘛。其实玫瑰金属色已经在苹果系列产品当中运用了有2季的产品了。 对， 我们也来看一看今年到了明年啊，应该是明年，今年发布的2018年流行色里面，刚刚子琪说到16个颜色， 对， 基本上是基于我们现在图片上出现的这8款颜色， 红色， 红，然后它会偏橘红一些， 橘红色， 然后是浅蓝色、 浅粉色。 绿色，这个绿不是翠绿翠绿的绿啊， 是那种饱和度不太高的绿。 对， 然后是紫色， 嗯， 接下来前面这是蓝紫色，后面这是粉紫色， 粉紫色， 然后是柠檬黄，以及这样的藕荷色。 这是藕荷色吗？ 你看出来什么颜色？ 我感觉有点偏灰色呀。 啊， 可能也是饱和度不太高的那种。 对，它可能是那种灰 浅色， 然后对， 反正是很浅的 灰加褐的那种感觉。总之这是2018年的流行色，所以如果你在接下来要更新换代你的衣柜的话，可以去考虑一下这样的一些颜色的元素。 可以。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和各位关注到的一些时尚圈的资讯。接下来我们赶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正题，百分百 Party 的女神衣橱。我们先说了，女神帮大家来换鞋你的衣柜。 对， 如果你特别想要看到我们今天现场带来的符合今年流行元素的靴 子 里面的话，对，如果有没有你中意的那一款，或者你已经手里面有的，或者你很想买的， 是的， 总之吧，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视频。 没错。 还再重复一下我们的观看的方式。 好的，那么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易直播，点击里面的女神百分百可以看我们的直播。 对，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或者关注原因 Ruby 的微博，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的这个画面。 是的， 我们一会儿呢请子琪和阴萌去到我们的表演区，大家现场展示一下鞋子类型。 没有问题。 今年我们先要跟大家说几个关键词。今年你在买靴子的时候要关注到的关键词2点，一个是贴腿，一个是靴口小。 我记得以前其实是流行过，就是那种宽松口的靴子的。 对，流行过， 一度会让女生觉得说啊，我腿粗怎么办？没关系，我的靴口只要够大，就会显得我的腿很细。 不会啊，我觉得更粗啊， 是不是？那你当时就很有潮流意识了。 我的反应就是那种比较显腿肚子粗的那种靴子，就是它本身很粗，如果你腿再套进去，感觉更粗。 就是你的意思是那个靴口正好卡在了小腿最粗的腿肚子那个地方， 对， 这个位置是最尴尬的。 你们两个真的很有潜质，你们完全说到了今年必须要去避讳的一些点。嗯，我们先说这个腿窄这个事情哈，因为前两年流行过宽口的靴子， 对， 你看像明星左边小翠。右边 Miley Cyrus 他们都曾经穿过这种像雨靴一样的， 对，是非常潮流， 很潮啊。但是你现在 看来 照片上看是短的吧，腿， 对对对， 不好看，对不对？ 不好看。 然后刚才一梦和子琪都同时提到了靴口的高度的问题。 对， 对， 今年还有一个流行关键词，买短靴而不是中靴。 短靴 那问题就要来了，对不对？什么叫短靴？什么叫中靴呢？ 我觉得到这个脚踝这个地方算是短靴吧。 我们给大家一个数值哈，同时也拿图片来参考一下。我们现在屏幕上出现的左边的这张图片算是短靴， 对， 右边的就叫中靴了。中靴的特点就是它的靴口正好就卡在了你小腿肚子大概三分之一的地方， 其实就是最粗的地方。 对，就是最粗的地方，很尴尬，就你所有细的地方都被你遮住了，即使是模特儿故意都会躺枪。 对， 然后左边这个短靴呢也不见得一定是要脚踝，可以比脚踝稍微高一点点。然后要窄口，千万不要特别宽松的那种靴口， 就像刚才给大家展示那个图片一样。 对对对，这是我们今年在挑靴子的时候几个基本点哈，我们再重复一下。 一个是要贴腿， 窄口，对，然后子琪再说一下长度。 长度的话，只能到那个，不能到腿三分之二那个位置， 三分之一 那个位置， 一定要买短靴。 对， 好，你们算暂时合格。然后接下来两位，我们一起移步到表演区。 OK， 好的， 一起展示一下我们今天带来的这几款靴子， 好， 拿上你们的这个小蜜蜂的话筒，我们一起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其实我们现场一共会讲到三大类靴子，但是呢，我们不见得是完全带齐了这三款，但是可以给大家一些在搭配上面的一些指导。在穿到这样的鞋子的时候，什么样的裤子或者是裙子，什么样的穿搭会更符合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些靴子的款式。 好的， 现在子琪和一梦 是站在了这个表演区的位置。 好的，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带来的这几双靴子，好不好？ 好的，没问题。那首先呢，先看我们 也请导播老师给一下特写镜头给我们的鞋子。 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椅子稍微移在中间一点呢？ 没关系，我们的镜头是可以动的哦，很厉害。不用移鞋，不用移，镜头已经给了。好，对。 那其实在这个第一个凳子上面呢，这个是子琪带来的，子琪和我们说一下，先说一下。 这个是切尔西靴两双。 切尔西靴两双， 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区别就是一个尖头一个是圆头的。 然后子琪那一双黑色的其实还挺小心机，就是又好看然后又保暖。 对，它这里面 是加绒的， 看一下。 对对 对 对，一个圆头一个尖头，怎么来选择怎么来搭配我们一会儿会具体来说。 是的，没错。那么还有一双鞋子，这双鞋子是袁一姐带的。 对，我的那双和包括那个和一梦带那双都是系带子的， 是的， 都算作机车靴的范畴。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但是区别就是圆头和尖头。 没错，就是圆头和尖头。 对， 机车靴。 对，机 车 靴， 是的，潮。 对， 然后再剩下那一双其实是有拼接，它赢在材质上。 是的，来大家看一下， 这叫极踝靴，其实曾经有一年也很流行，但是今年不在最流行的靴子的潮流当中，但是这款靴子很好搭， 它依然可以非常好的显示腿的长度。 对对对对对，所以 而且配牛仔裤，还有配牛仔裤会很好看， 对，都很干练。 好，那么今年的靴子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窄口贴腿还有长度不能太长以外，还有哪些关键词，有哪几类靴子是你必须或者说有必要去入手的呢？我们今天分成三大类，一类就是机车靴， 接下来机车靴， 对，机车靴，接下来是切尔西靴，还有一类是我们今天现场没有的，是叫做粗跟靴，一会儿我们会通过图片的方式来展示给大家。我们现在说一说机车靴，什么叫做机车靴？机车靴我觉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系带的，还有一类其实是搭扣的，也可以叫做机车靴。通常我们会在这样的图片上面看到机车靴， 就是一个很帅的长腿妹子骑在一辆哈雷上面，然后她的靴子的带子也没有完全的系好，是敞开着的，很酷，对不对？ 对。 但是同时机车靴你也可以让它不要那么酷，搭出一些柔美的感觉的话，你就可以搭配小黑裙。 嗯，可以。 对， 就俏皮可爱又不失酷。 对，少女感也依然存在。 对对对。 那当然我们说到的另外的搭扣的机车靴，其实就是我们图片上展示的下方的这种，它的鞋跟其实有点类似我刚才展示那双极踝靴。 极踝靴， 对，我那双极踝靴、鞋型是有点类似，但只不过它在鞋面上面会有一些扣而已。对、这样我们现在先来说机车靴。 好的， 你们各自挑一双机车靴，一梦就穿你自己那双，然后子琪穿我那双，好不好？ 好的。来， 今天一梦穿的 是 吗？对，你们可以现在就上脚试一下。 好， 一梦今天穿的其实是我觉得可以把镜头给他们两个换鞋的时候，这样感觉会更真切一些。一梦今天穿的裤子是九分裤，瘦腿的， 是牛仔 的。对，瘦腿的牛仔九分裤。而子琪呢，穿的是牛仔短裤。特别好的能够区分出这些靴子其实是短裤和九分裤包括长裤都可以搭的。 我的这个鞋带有点紧，所以我得拆。 没关系，你可以把你的话筒先放在一边，然后好好的把你那个鞋带给解开，因为我知道这两双其实都不是今年入手的，但是恰恰好都赶上了今年的流行趋势，所以可见一梦和袁一真的是很有眼光。 哇，我这个鞋的鞋带有一点复杂、 对，那个我那一款确实鞋带是有点复杂，但是 是要交叉的来扣。 子琪，我教你一个办法，你可以不用按照非常严格的方式把你的机车靴的鞋带完全系好、你可以把鞋带绑在后面。 后面是吗？ 缠绕你的脚脖子几圈？ 缠绕大概， 你可以把话筒放下去，因为一个手不好系鞋带。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教给大家的，穿机车靴的时候鞋带是一个很纷繁复杂的过程，这也是机车靴在我看来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你穿鞋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些啊、但是一定要记住，如果你想穿出和别人不一样的感觉的话，这个鞋带你就可以不用完全的按照严格的、一身汗 了 是吗？ 我 OK 了。 不用完全按着很严格的方式穿到那个鞋孔里面，可以像子琪这样。子琪不对哦，子琪你可以这样，把那个鞋带的最顶端绕你的脚脖子几圈，上面那几层就可以不用扣了，就不用系了。不不不，对，绕着脚脖子绕到后面，再绕到前面，再绕到后面，系在后面，这样就会很好看。包括前两年其实女生当中很流行买马丁靴，你们记得那个牌子吧，就叫 Dr. Martin。 对， 我觉得每个人鞋柜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双。 我大一的时候买了三双，而且当时还带着闺蜜一起买。 那个有很多长度，有我们今年流行的矮的长度， 还有最长的，还有很长版 到膝盖那边的。 对， 我大学时候买了一双柠檬黄的长靴、对， 也很好看 ， 还有绿色的，他们家马丁靴都很好看。 对，马丁靴其实今年也可以当做机车靴的一种来穿。来，我们把特写镜头给一下两位的脚上的鞋子。看一下两种不同的系鞋带的方式穿出来的效果，同时这两款也是一个是尖头款，一个是圆头款。因为你们现在看不到自己的样子哈，我必须要形容一下，一梦的那一款尖头机车靴配上它的九分牛仔裤，特别的酷。 而且这个鞋还是有增高的一个作用。 哦，对， 后跟的。 对，有后跟，这两双鞋都有后跟。 对， 而且我跟大家说，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腿不够长的话，你可以小心机的在这样的鞋子里面加上半鞋垫， 是绝对没有问题。 可以加内增高， 可以买大半码到一码，直接垫一个鞋垫。 对，看大家都这样做，是不是？ 我懂， 因为这样的鞋子它穿起来不会露馅儿嘛， 对， 而且也不会像有些鞋子你加了半鞋垫以后就会不舒服， 对， 脚背那边会太厚， 对。 但是你这样的鞋子，因为鞋扣那边松紧带是可以随时 可以调节， 鞋带是随时可以调节的，嗯哼，很好看。 子琪的鞋也好， 而且走路也不会累。 对， 但是鞋头方面，其实这两年圆头会稍稍的被抛弃一些。 对， 但是我觉得机车靴还好，机车靴穿圆头完全没有问题。尖头、圆头都是大家选择机车靴的一个好的办法。 确实很好看。 对，可以，谢谢你们两位。然后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机车靴里面，因为说到除了系带的机车靴以外，还有搭扣的机车靴。因为我们今天现场没有拿来这个实物来展示搭扣的机车靴，那搭扣的机车靴要怎么来配？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系带的机车靴，其实裙子啊、小短裙，然后瘦身的、瘦腿的裤子啊，包括短裤都是可以配的。但是搭扣的机车靴，建议大家要穿长裤，且是瘦腿的那种长裤，把你的裤管呢塞到鞋子里面，就可以显得整个的线条非常的顺溜。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机场的袁姗姗的示范，就很显腿细和腿长。但是有一个要点，如果你买了机车靴，千万不要买从前到后都是厚底儿的靴子，穿起来就会很难看，像明星也会瞬间显得非常的腿粗且腿短。当然像系带的机车靴也不建议大家买高跟的，高跟的也会显得你腿型很不好看。以及这是李小璐的机场的街拍。反正机车靴不管是系带的还是搭扣的，都不建议大家买跟太厚的，前面和后面前脚掌千万不要有那种增厚的松高的那种效果， 对，会很蠢显得。 来，两位回到我们的直播台来，因为咱们上半段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稍后在下半段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展示另外的两类鞋子。我们今天一共说三类，考考你们，我刚刚说的那三类除了刚刚讲到的机车靴还有哪两类？ 切尔西， 还有一个 马丁靴算吗？ No， 马丁靴是机车靴里面的一种。 对对对， 还有那个靴要非常矮的那种 粗跟靴。 粗跟靴、 哦、对对对，机车靴、切尔西靴和粗跟靴是这一季大家鞋柜里面有必要 非常流行的 收一双的。我不是说每一款都必须要收一双哈，根据你自己个人的穿衣风格，你可以从这三类里面选出一款适合你的， 是的， 收一双留在你的鞋柜里面搭起来，你这个秋天和冬天就会美美的。 没错。 好，女神百分百，我们今天的百分百 party 的女神衣橱当中跟大家讲到的是秋季换鞋你的衣柜，各位可以继续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的 Fresh Radio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更欢迎大家通过各路的视频直播平台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是给大家 说一下方式， 好的，那我们九八二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然后呢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 另外我们也要在这个中场休息的时候跟各位讲到的是，我们 FM 九八二在跟荔枝 FM 合作的一档，算是一个选秀节目吧，或者是一个活动，挑战主持人的这么一个活动，各位可以参与到燃烧吧九八二这个选拔主持人大赛当中。 是的， 详情呢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去关注一下参赛的具体详情。 好的， 也期待各位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玩， 一起互动， 欢迎大家加入女神百分百这个大团队哈。 对， 我们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like the weather. They say forever. They say maybe in between. Notice the blue skies. Notice the butterflies. Notice me. Stop and smell the flowers. And lose it in sweet 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神元一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下午的4:32，女神百分百继续回来，我是元一。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我是子琪。 对，子琪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哈。我们今天说的是在换季的时候，女神今天来帮你换鞋，你的鞋柜。 是的， 今天的要领，今年的这个冬天或者是秋天，你选择靴子的时候的要点，一个是窄口， 窄口， 一个是贴腿，对对对，贴腿， 然后长度， 长度也要很注意。 对， 当然我们今天在现场会讲到的三大类靴子，来抢答。 好的，那个切尔西， 机车靴， 机车靴， 还有极踝靴， 极踝靴， 不 是粗跟儿， 粗跟儿，粗跟 儿，大家都记住我的一个极踝靴， 这个粗跟好难记，但我觉得切尔西靴一直都是不怎么太淘汰的靴子。 哎，对，切尔西靴确实是，对，确实是一款可以你 比较经典、 永恒经典的一款鞋子。 是的， 今天我们现场其实有两款切尔西靴，但其中一款已经淘汰了。一会儿要来告诉你们是哪一款。 好， 我们依然邀请子琪和一梦来到我们的表演区。 好的， 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视频的直播平台找到这个新浪微博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一下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来观看了。也欢迎你们在收看的过程当中随时来跟我们互动和提问。刚刚讲到的机车靴有系带的，还有搭扣的，我们分别展示了一下。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讲切尔西靴， 好， 也是你们刚刚提到的最不太容易被淘汰的。 是的， 我们今天现场有两款切尔西靴，先解释一下啊，什么叫切尔西靴？切尔西靴就是它的靴帮子上是两块松紧带， 松紧， 对，它就不会像系带的机车靴那么麻烦，也不会像拉链的那种。对于脚脖子的粗度有很高的要求，它基本上就是肥胖啊，这个不是肥瘦皆可的一种款型。但是我们今天现场一款是尖头的，一款是圆头的。我要告诉大家，圆头那一款今年不要再买了，因为这两年圆头已经不太流行了。 对， 如果你今年要买切尔西靴，一定要记得选尖头。当然如果你看到有好看的方头也可以选择，但是尖头是整个会让你的 腿型显得更加修长的。 是，而且近两年方头也是特别特别流行的。 对对对对对，怎么样？你们俩 可以，我们俩 各挑一双呗， 上脚 试一下。 好的， 那我就试这个。其实真的是外形特别简洁大方，就没有多余的装饰，所以日常搭配起来它发挥的空间会很大， 而且它是一脚蹬，非常方便。 对，懒人的福音。就是刚才讲到，如果挑方头的话，我们可以出示几幅图片让大家看一看方头的切尔西靴。对，这款就是G 字母打头的这个超一线的品牌今年带来的方头的切尔西靴，它呢时尚感很强，但是穿起来通常配上切尔西靴会显得比较正经，所以可能搭配西服会更合适一些。但是两位妹妹脚上的这种，一个是圆头，一个是尖头的话，它们的发挥余地其实就比较大了。我们请导播老师把镜头摇到全身的镜头，让我们看一下整体的效果。所以子琪脚上这一款圆头的相比之下就会有点笨重了。 嗯， 哎，镜头往上走，给脸，哎，好，圆头这个就会显得有一点，首先是乖巧的，很符合子琪的人设， 而且我觉得很适合学生穿。 对对对对， 因为它也是 高中生、初中生 他们家的鞋型之一嘛，都是圆头这样子。 对对 对, 对，但是如果你想要穿出时尚感的话，可能会选择一梦脚上那一款尖头鞋会更合适一些。你们觉得切尔西靴怎么搭配会比较好？裤装还是裙装？ 我觉得搭牛仔裤会很好看，而且不要是这种浅，尽量不要是浅色，稍微深一点颜色。 嗯， 而且尤其是我脚上的这个咖色的这双鞋子，我觉得搭一个黑色的紧身的牛仔裤，九分的， 对， 或者是七分的， 直接塞进去 也 行， 好看， 对， 可以露一点脚踝这样子的。 嗯，其实一梦说的对，他身上这条牛仔裤的颜色跟他脚上的这双深棕色的切尔西靴颜色反差是比较大的。 是的， 当你这样搭配的时候，建议各位要露一点脚踝，但是切尔西靴不太建议大家把裤管给卷上去， 嗯， 因为那样穿很邋遢。 对， 最好是那种裤管的长度正好跟你的切尔西靴的这个鞋靴的边缘有一定距离，可以露出一截脚踝。但是如果你顺色按着切尔西靴的颜色穿了一条深色的裤子，那么你就把那个裤子直接塞到靴筒里面，整个会有一个顺延的延长感，对，那腿就会很长。当然这也是一双适合你在里面放鞋垫的鞋子。 可以，这个很 好看， 对，很好看，很好看。所以这个靴子，有些朋友在问说，靴筒的这个大小怎么来选择是适合我的？有一个黄金的定理，就是你在选这个靴子的时候，你把一个手指头塞到你那个靴筒里面，如果刚好能塞下一个手指头，说明这个靴筒就是适合你的。太大或者太紧或者太松都不太适合。 一梦姐那个是不是有点松？我这个是有点松。 一梦那双鞋39码， 塞两个。 对对对，但是一梦那双鞋好就好在它是尖头有延长感，所以镜头从前面给的话完全看不出是一双很大的鞋子。 嗯，对，没错。 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二大类型的这个切尔西靴，我们也来看一看模特上身的一些效果。你看，穿一双深色的黑色的切尔西靴，你穿黑色的连裤袜，然后搭配裙装也会显得很时髦。接下来我们要说第三类了，第三类其实是粗跟鞋。既然我们现场今天没有带粗跟的靴子，咱们可以暂且先来说一说我那双极踝靴。谁来试一下我那双极踝靴？ 子琪要不要 来试一下？ 其实面料在挑选靴子的时候也很重要，今年大家如果挑选鞋子的时候，可能会注意到鸡皮和丝绒款会多一些，这两个质地都是能够显示出你的流行指数的。现在子琪上脚试的这一双极踝靴其实是一个羊毡和皮的拼接，它的鞋头和鞋面是羊毡的，然后鞋跟那边后脚跟那片是皮的，它的长度刚刚好到脚踝的地方。其实我觉得这双鞋子可能更适合一梦今天穿的这个裤子。 对对，这个不太适合光腿穿。 对，不太适合光腿穿。来，子琪 可以搭一个长裙。 对，如果是长度刚刚好到脚踝左右，然后可以露一小截脚踝的话，的长裙是可以的。我就让一梦试一下吧，一梦今天穿的这条裤子适合所有的鞋型。 位网友还有各位听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提问，或者说你想知道我们今天说到这三大类靴子分别买什么样的品牌更合适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来提问，我们可以随时给你种草关于今年秋冬的挑选靴子的一些热点。 好的，我姐的草不得不拔呀， 好多草，每天种一点草。你看你看一梦现在这个9分的牛仔裤上脚以后真的很好看，哎，它要比切尔西靴上脚以后显得腿更长一些，因为它的延伸度会比切尔西靴更强，因为它的靴帮子的长度正好是在脚踝那边。 那我一定要回去看一下回播，看一下这个靴子是 非常 有多长，看看自己。 来仔细夸一下一梦。 哇，叫什么？脚踢北海幼儿园的那种长。 好，这是我们今天现场要展示的所有的这个靴子类型哈。我们稍后还有第三类靴子是粗跟靴，我们可以回到直播台上来， 好的， 通过图片的方式来跟大家讲解一下粗跟靴。好，镜头回到我们的直播台，子琪和一梦呢也回到我的身边。我们今天说到了三类在换季的时候一定要来至少要入手一款的，就是机车靴、切尔西靴还有粗跟靴。粗跟靴因为今天现场没有这样的类似的鞋子，所以两位都没有什么概念，给你们看一下图片。 好， 粗跟靴 也是很好看的。 好看，你知道粗跟靴的对于个子不太高的女生来说很友好，因为它有跟儿，所以可以拉长你整个腿部的比例，但同时它那个跟儿因为是粗跟儿，所以接触面积又大，所以你不会很累， 对，很稳。 但是挑选粗跟靴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要领要记住，除了我刚刚说材质你可以选麂皮或者是丝绒会更显出你的时尚指数以外，跟儿千万不能矮于3.5公分。3.5公分大概是多少呢？给你们看一下图片啊，左边这个图片就是矮的跟儿，矮跟以后就完全显示不出粗跟靴的优势了，就会整个把你的腿型给变短了。 对， 右边这个粗跟靴呢又是太高了，它有10公分以上。这样的靴子除非你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模特，这样的靴子你相信我，10公分以上的粗跟靴真的比10公分的细跟鞋子还要难穿。所以粗跟靴的选择上面，材质麂皮丝绒，跟的长度3.5公分以上，10公分以下， 明白， 就会很好看。 麂皮丝绒， 对对对，今年买包的时候你们就已经发现了这两个材质很流行了， 很流行， 对 对对对，从夏天就开始大热的丝绒款， 丝绒，对， 是吧？你们都有什么样的丝绒单品？ 丝绒单品， 对， 包算一个，包算一个。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钢琴上面铺的那块布就是丝绒的。 对， 但是今年丝绒真的是 裙子也有， 裙子也有， 包括上衣好像都很流行。 对对对， 短款的那种丝绒上衣。 但是丝绒就是建议大家不要争，就尽量吧，不要买那种墨绿色、酒红色，它会显得很 像桌布， 对，很像盖钢琴的那块布。粗跟靴其实穿的时候，我们刚刚这张图片上面显示到的像这样的喇叭裤、阔腿裤，即使它的长度是盖住靴筒的，也依然可以让人显得很飒爽英姿。同时像在穿一些比如说瘦腿的裤子的时候，包括你在穿裙子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使用粗跟靴的。总之搭配起来也是很简便的一件事情。来，我们看一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亚瑟送给我们礼物，谢谢 谢谢。 然后包括像南琴、苍灵、杨达，哦，好长名字，还有贵法提米达，这个还有春香春料丛霜，哇，名字都非常的复杂， 特别， 对，大家估计都在拿小本记我们今天的要领，把所有的关键词都记下来了。 对，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互动。 是的，那么那么也可以，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还有我们的直播平台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今天讲到搭配这个事情，我觉得如果放眼所有的这个娱乐圈，华语或者是欧美乐坛当中最会搭的这一位，能够在一短短的4分钟的 MV 当中就展示出无数的搭配可能性的这一位，我觉得可能就是最近刚刚推出新单的 Taylor Swift 了。 是的， 没错， 他那首新歌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有人统计过吧，得是上百套造型吧。 嗯，我没有看过，等一下看一下。 好好，咱们一会儿一起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可以通过音乐来回顾一下，和网友呢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通过 MV 来好好看一看这首新歌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当中 Taylor 向我们展示了多少套自己的拿手造型。 嗯，好。 You just made me do. I don't like your kingdom case. You say once belonged to me. 好的，欢迎回来。是的， 跟各位分享到的是秘密花语。 对， 今天的秘密花语是一个长知识的环节。 哎， 到底怎么样？到底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在这个挑选鞋子的时候，假如说我今天想要给伊梦一个惊喜，但是伊梦本人并不在场，那我要怎么去给伊梦挑一双大小符合他的脚型的鞋子呢？ 鞋子， 在秘密花语当中，我们来揭晓一下这个很简单的方法。 好的。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知识点不是我发现的， 是 大家爱看动漫的人可能都会有印象，名侦探柯南看过吧？ 当然啦， 在其中某一集里面，就其实这样，名侦探柯南这个动漫哈，小时候看上去挺恐怖的，反正我是一般不太敢看， 我不敢自己一人看 啊，就是加拉同学一块敢看哈。它里面有一些原理是真的，是科学道理， 对， 但有一些呢是凭空想象的。在其中的第622集当中讲到了他这个柯南抓到真凶时候用到的一个方法，说怎么来测量这个人的脚的长度， 怎么样测量这个真凶的脚的长度？ 足印来辨别这个人他本身是谁不是？ 不是，他是用手来测量这个人的脚的长度。 手怎么测量？ 很神奇，是不是？大家如果现在有闲出来的手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来尝试一下， 测量一下， 来测量一下， 可以。 我把袖子撸起来啊， 好。 来看啊，这是一整个胳膊，你的手腕， 我的手腕， 对，手腕到你的手窝窝，就 是 小 臂的这个小 窝 窝， 小臂， 这边的这个长度就是你脚的长度 啊？真的吗？ 真的， 不可能， 不相信是不是？ 对啊， 那咱们今天不是带鞋了吗？各自都拿自己鞋子比一下，好不好？好啊， 好的， 来来来，快快快，大家也可以自己试一下。这个你要是方便的话，旁边没什么人的话，把自己的鞋脱下来比一下。 真的是， 是不是？ 是 真的是， 是的，是的。 来，我也来看一下啊， 好， 完全就是啊， 真的是 超级， 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有科学依据的了， 真的是有， 对。 来来来，你看你看，我们都在这儿比哦，都拿着自己的鞋子， 对对对， 完完全全是吻合的， 是的。 所以各位，如果你想要，鞋子掉到地上。这真的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所以你要测量一个人的脚的长度，你只要把那个人的胳膊拿出来比一下就行了。就比如说一梦，哎，我看看最近瘦了还是胖了呀？ 然后 假装在捏下，假装在捏他胳膊， 对， 居然测量他胳膊的长度， 对， 然后就可以给他准备惊喜啦，买一双鞋子， 哇，非常感动。 来说吧，一梦，你今天看中哪双了？我帮你买。 哇，我喜欢姐姐那双， 那个跟我一样的，就机车靴， 机车靴什么？你不是有了吗？为什么还要我那双？ 我喜欢你那双。 哎，女生就是这样，明明已经有这个系列的鞋子了， 就像口红 一 样啊，一 样的， 对， 就像口红一样， 就会觉得，哎，他的那个好像更好看， 对，就是别人的永远是好的， 好的，然后自己的就，哎， 你们都太值得吐槽了， 没有。这是我们不断进取的一种心态嘛。 是的， 好吧，谢谢两位今天和我一起来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换血一下各位的鞋柜，然后同时呢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还送给大家一个大的这个叫什么叫 小知识吧， 彩蛋吧，对对对，是个知识点，各位记住了吗？你的每个人的手腕到小臂的手窝窝的这个长度就是你脚的长度， 我真不知道我脚这么长， 对，就是乍一看觉得很可怕， 对啊， 我脚哪有这么大， 对啊， 所以这个节目真的是非常适合各位男士来看，为自己的女朋友准备惊喜， 对，没错， 对，没错。 如果今天你在路上没有时间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的话，是听的我们的节目的话，也欢迎你回到家以后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来观看我们的视频回放，当然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酒吧魔力工厂也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 是的。 好，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是袁一， 我是一梦， 我是子琪， 我们下午为你带来的是魔力982的这个魔方秀982活力榜， 对， 这个节目明天继续与神百分百，拜拜， 拜拜， 拜拜。 When the pain cuts you deep, when the night